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六篇，阎罗第一集。江恋把车子停在了距离城乡结合部客运站大门口不远的地方，然后打开车窗。他原本的用意是呼吸点新鲜空气，顺便接接人气儿，但外头实在是太吵了，进进出出的长途车带起黄土焦烟，大门口那一排商贩总是扯着嗓子跟乘客频起纠纷。江恋听得心烦，又把车窗给关上了。车窗是茶色的，这一关再看外头，整个世界都镀了色，失真又陌生。看看时间，是自己来早了，神棍应该还在路上。江恋把座椅调低，躺上去闭上眼睛，过了一会儿又摸索着把眼罩拿出来戴上。今天刚出矿同盛的头七，矿同盛得天眷顾，终于106岁，算是喜丧。江恋一行三人于当夜赶上飞机，凌晨2点多时到达，原本是直奔医院的，中途接到护工电话说邝同盛执意要出院。邝同盛这样的老实人物对医院素无好感，一心要死在自己家里，死在自家的床上。于是他们调转车头又往老宅赶。老宅在乡下，近山有水，像一个小型的度假村，只是从来不对外营业而已。邝同盛特意选的偏僻地儿，因为城市太吵，窥视的眼睛太多，秘密总会很容易就泄露了。附近的乡民都知道，这儿住了一个有钱的归国华侨，给县里盖过商场，盖过孤儿院，还凭借着旧有的商业人脉拉来海外投资，历任县领导都对这位老先生很尊敬。回到老宅时，邝同盛刚刚睡下，心电监护仪上那根颤动着的走线让人看了头皮发麻，再看得久一点连气都喘不上来。江恋把护工叫到一旁， 我干爷他看到那张穿着白色褂裙的女人抱着婴孩的图时是什么反应？ 他想象中的场面是激烈的、动情的、老泪纵横、如释重负的，但护工的回答哪一项都不是， 就盯着看了看，叹了口气，然后合上了眼睛，很疲惫的样子。我怕老人家费精神，就把画放在一边了。后来老先生还醒过一两次，情形一次比一次糟糕，也再没提过要看画。 怎么会呢？念叨了一辈子，居然如此平静。 江恋沉吟了一会儿，找到邝美莹， 我需要再贴一次神眼。 都到这份上了，还折腾什么呀？ 这一次，不为你，不为箱子，不为那些陈年旧事，单为干爷画。 邝同盛又一次醒来时，三个人都聚在了病床边。邝同盛虚弱地抬眼，目光从一个人的脸上挪到另一个。他并不想说话，他的话几年前就录在遗嘱里了，等他彻底闭眼，律师会安排一切的。见他气息僵眼，眼皮渐合，江恋说了句， 干爷，你看这个。 他把画在邝同盛面前展开，那是趴伏在草丛中的年轻时的邝同盛。邝同盛勉强又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，先是没认出，看画上的人竟觉得陌生。他一直盯着看，眼睛越睁越大，暗淡的眸子里聚起了生命中最后的一点亮。他的嘴唇开始哆嗦，只能偶尔挪动一下的两只手臂竟慢慢抬起来，抓住了画幅的边缘。因为手抖得厉害，画幅也不断地哆嗦，发出如同被风吹过的扑簌声。邝美英想伸手帮忙，江恋阻止了他。邝同盛流泪了，眼睛浑浊，泪也浑浊。 他嘶声说了句： 这辈子，我这一辈子啊。 这一刻，他眼里没了生死，没了往事，没了叩响他房门戴虎头帽的小云央，也没了穿玻璃丝袜面容姣好的白色褂裙女人，只有自己。末了，他抓住江恋的一只手腕，跟他说了句： 莲子，你可别学我，你见好就收。 老天说慷慨也慷慨，给了他106年，说吝啬也吝啬，多几秒都不肯言。这成了邝美莹的终生遗憾，他的太爷死前没看他一眼，也没有向他说一句话。只江恋知道，邝同胜行将就木，忽然看开，也尽数放下。他这辈子为别人做了太多事儿，奄奄一息时才想到，一直为别人而活，唯独亏待了自己。 这辈子，我这一辈子 终于是走完了。邝同胜过身，最先上场的是律师。邝美莹、江恋、韦彪各自被带进一个单独的房间。江恋被告知，邝同胜把资产分成了6份，按照3:2:1的配比，自己得了2，也拿到了遗嘱，一个带着视频的 U 盘。那视频是单独录给他看的，律师不便在场，就此告辞。临走的时候开玩笑地说了句： 哼，真可惜，老爷子是当年南洋有名的零售大王，90年代时就有数亿身家了，那时候上海一套房也才几万块，若是投资房地产，何愁而今没有上千亿的资财啊，那到手可就多了。 哼，一个人这辈子吃多少饭，端多大碗，老天早就定好了，不可惜。 送走律师，江恋播放视频。视频是邝同胜几年前录好的，那个时候他还没瘫，精神还好，说话也是中气十足，开口就问： 莲子，你没想到我会留这么多钱给你吧？啊， 是，没想到。 我一早就看出你心里有点想法，只是从来就不说。干爷不想让你委屈，帮我邝同胜做事的人，我不会亏待他。干爷就是希望你尽心尽力，把美莹的事搁在心上。他这辈子能安稳，我在下头也就放心了。 其实给不给我钱，我都会把美莹的事一路查到底，你不需要在意我心里是不是有想法。 这位干爷是会做事的人，给他一笔意外之财，希望江恋继承他的恩情前情，不要负了所托。但其实真正让江恋为之所动的是邝同胜临死前握着他的手，传递给他的一丝温情。 莲子，你可别学我，你见好就收。 是不想我倒自己的老路，也赔上一生吧。放心吧。 那之后，丧礼的忙碌真正开始。邝同胜对丧礼这事儿看得很重，曾交代过，哪怕最终是被烧成灰，存进骨灰盒，一切仪式仍要按照他记忆中的来。那是早已不再盛行的上世纪20-30年代湖湘一带的丧葬习俗。 比如玉师换衣之后，左手要握一根桃木棍，右手要攥一块手帕，因为死后还要走很长的黄泉路。桃木棍是用来打路上遇到的野狗，手帕是走累了擦汗的。再比如棺材抬进门的时候要放鞭炮迎接，要把桐油和松香混在一起熬成汁，把棺材里头涂一遍。还有院子里要给它竖翻点天灯，点天灯的竹竿要带着青青竹叶，每晚都得悬，直到出丧。邝美莹做不来这些事儿，维彪倒是出力气的好手，但事儿一多他脑子就乱，所以一切都是江练来，一样样吩咐，一件件安排。其实也请了专门的丧葬公司，但他们对旧社会的习俗也不熟，大事小事都找他，连桃木棍都是江练看中的款式才能定。从早起到睡下，一天要听到无数遍的练小爷，说是忙到脚不沾地一点都不夸张。只有在极偶尔的间隙，时间回归自己的刹那，他会想起一些人一些事，会掏出手机点进不同的页面，看看有没有人加他，有没有新消息。没有的时候他会笑笑，把手机重新揣进兜里，抬头看流云冉冉，凉夜慈风，想着时间过得真快啊，又是一天。于是想起湘西人的老话，一年风快的，一辈子也风快的，真是形象。一辈子是一阵风，也是一阵风，风吹过去，风闹完了，也就完了。有一天半夜，他被进来的一条短信息吵醒，是个陌生号码，但看内容他直觉是神棍，于是回拨过去，果然神棍在那头大喜。 喂，哎，小恋恋，嘿，你还醒着呢，我本来是要打电话的，刘关国说这么晚了，还是先发条短信问问。 他在那头叽里呱啦，语气极为激动，大致是说自己这头有重大进展，而且跟江恋这边的事儿神奇的接上了，末了邀请他。 小恋恋，哎，你能来吗？咱们寻香者联盟双剑合璧，哎，我给你报销机票啊。 当了三重连办，连说话的口气都阔绰了。 再给干爷守丧。 神棍一下子没了声音，即便再醉心科研，他也知道这种时候死者为大，人伦为先，人家还在守丧哀悼呢，自己在那嚷嚷一堆有的没的，实在有点不妥。末了他说， 没事，小恋恋，你先忙啊，一切交给老哥哥，你也不用惦记着，等我再把关键的查出来，我给你带一份大礼。 江恋倒没惦记着，那些日子忙丧礼忙的，箱子这事儿的确已经暂时退居其次了。车窗上传来了扣敲的声音，江恋抹下眼罩，看车侧站着的人，嘴角上扬， 大礼来了。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神棍耷拉着脑袋，看上去没什么精神。 看来这里不如人愿。 江恋打开车门，笑着招呼他， 上车吧。 车子上了公路，江恋先寒暄一些不相关的。 干嘛不让我去机场接啊？自己坐大巴车多累啊。 啊，不，伤鬼的安排啊，全都是飞机啦，星级酒店啦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太脱离群众了，我都受不了了，我还是喜欢自己排队买票挤车，这多自在呀，接地气儿啊。 穷人乍富还不习惯了？是孟小姐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你的？ 啊，不是，刘光国给的。哎呀，这个山鬼的办事效率啊，也没有想象中这么高嘛，查个联系方式查这么久。 那天在云梦峰， 他拍桌子瞪眼说要找小恋恋，最不济也得找到联系方式。柳冠国屁股离了座位说道， 我去拿。 你有啊？ 短短两个字竟把柳冠国问得愣住了。他坐回座位矢口否认。 没有没有没有，口误口误，我原本想说的是我去安排人找，这个查人嘛得要时间的。 那你去安排呀，还坐着干嘛呀？ 这一安排就安排到了半夜，否则他也不至于那么晚发短信给江恋。 柳冠国本不用这么费事的，干嘛不朝孟千姿要呢？就算他没有孟千姿的联系方式，也可以通过孟劲松啊。算了，都是小事。说说看吧，你有什么重大进展？又凭什么说咱们两个要找的是同一口箱子？ 终于说到正题了，神棍叹了口气，把自己如何去石头寨请教八枚法师，又如何在复印机上发现了邝美莹的画，以及七根凶简的故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江恋听得头皮一再发麻，胳膊上数度汗毛立起。本来都已经到了老宅门边了，为了不打断神棍叙述的节奏，他又径直拐弯，绕着老宅反复兜圈。原本他的设想是人像有了，箱子的样子也有了，可以想办法在各个渠道寻物寻人。虽说时间过去那么久了，希望有点渺茫，但只要赏格提高点，没准可行。但神棍的发现直接让整件事情跨进了一大步，阎老七和阎罗。江恋稳了稳心神，把车子开进大门。 哎，你说再把关键的查出来，就是查阎罗吧？ 你兴奋成这样干什么呀？ 这么大的进展还不值得兴奋一下？ 哎，我说小恋恋，我们确认了双方找的是同一只箱子之后，我说你这眼光啊，可就不能只停留在邝美莹的病上了，你得有全局的观念，这整件事比我们想的要复杂的多。 邝美莹得了江恋吩咐，早在会客厅里等着了，见两人进来赶紧起身。神棍还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，目光突然被桌上的物件吸引过去了。 箱子，你找着箱子了？ 桌上有一口跟贴神眼所画的一模一样的箱子，那花纹，那正面的凤鸟，那长宽，神棍突然就迈不动步子了。江恋一句话让他恢复如常。 哼，别想太多，三 D 打印。 哎，好吧，有模型也比没模型强啊。 神棍小跑着凑上去看，忽然又想到什么，问邝美莹：“ 你的这个血真的是翻腾的？” 邝美莹一愣，旋即点头，还伸手去抓桌上的水果刀，似是想当面印证，被江恋阻止了。 割起来怪疼的，这个就不用佐证了吧？是真的？ 不用，我就是确认一下。 说到这儿，忍不住上下打量起邝美莹。邝美莹被他看得发窘，有点手足无措。江恋给他解围：“ 你先出去吧，我们这儿要聊点事儿。” 后着邝美莹离开，他才说了句：“ 我和他认识也有十几年了，截止目前除了血他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再看也白搭。” 神棍悻悻地在沙发上坐下：“ 找阎罗是不是不太顺啊？” 神棍没有回答，他把那口模型箱子翻了个面，让江恋看凤鸟和黄鸟的首尾相衔处，那儿有一道比其他刻凹处都更深的凹槽，又翻了其他几面，只要是首尾相衔处皆是如此。 这就是凤凰鸾扣的结扣？ 咱们都确认啊，这是一口箱子，是箱子就得能打开，能装东西。我想来想去，认为这箱子有锁，只不过这设计的太巧妙了，锁是在箱子里头而不是在外头， 所以从外头怎么掰怎么砸都开不了。 烈火滚过沸腾着的血，可以打开机关的结扣。意思是，美莹的血滴入这沟槽，然后点火焚烧，箱子里的结扣就会打开。 嗯，没想到吧？邝家人的血是用来开箱子的。还有就是啊，这两天我反复想了很多，我觉得这箱子里头其实没有药方。 理由呢？ 如果真的有关乎家族性命的药方，你觉得会只有一份吗？为了防止偷盗、火灾、兵祸、遗失，正常人都会备个十份八份吧。为了分散风险，还得藏在不同的地方，除非根本没法备份，而没法备份的，那就绝不是一纸药方。你说有没有可能，这箱子本身就是方子呢？邝家人逃难，为什么一定要把一口空的，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毫无价值的这么一口箱子带在身边呢？连着三代发病，且发病的时间是越来越早，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离开了这口箱子太久了呢？ 是有可能。邝家人的体质特殊，这箱子的材质也奇怪，黑三爷那一板斧只能在箱子上斩一个白印儿。也许这箱子对普通人来说无关痛痒，对邝家人却至关重要。譬如有着奇怪的辐射，邝家人只有长期生活在这种辐射的笼罩下，才能保持机体的正常。 江恋也在沙发上坐下，他回想着见面以来神棍说过的每一句话，迟疑着问了一句： 刚刚你让我要有全局观念， 小恋恋，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